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各位会员你好，我是黎智英，我们在6月17号收3元的手续费。在收了手续费之后，在9月开始正式收费。在正式收费之前2个星期，我们会公布我们的收费价钱和详情。不接受这个价钱或详情的会员可以取消订阅离开，没离开的我们会到时正式收费。我们收费的价钱会定到最低，因为我们希望大部分的会员都留低，等我们可以在这个社会保留一个大而且是重要的反对声音。谢谢各位。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今个礼拜咧都即系哇，都非常之丰富啊，都即系啲嘢讲唔晒，我谂分分钟都系，咁啊就讲下，你系咪想讲下肥佬礼啊，土棒吓，因为啱啱你又见到肥佬礼喎， 我见到肥佬礼，都见到何韵诗，就即系去出外。即系不断唱衰香港啦，根据老共嘅讲法，跟住咧老共好激烈咁反击，咁我觉得呢个系值得即系探讨嘅，即系你有冇片噶？ 都有嘅吓，去一去先啦 吓。好啊， After this 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we know that we will always be facing the same vicious.Conspiracy, the vicious government we just face. Hong Kong人继续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日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近日到华盛顿，先后会见美国白宫高层，争取华府支持港人。黎智英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话，他们一致同意香港正同中共进行紧一场同美国有住同样价值观的战争。他在同彭斯、蓬佩奥会晤嗰阵，敦促他们发表支持香港的言论，希望美国给更多支持香港。事关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都需要知道美国在身后支持大家抗争。他举例，美国议员如果现身香港支持的话，会带来巨大的鼓舞和信心。黎智英华盛顿之行引起北京不满，他说支持香港民主化，不支持港独，相信华府会对香港问题采取行动。又觉得有睇法话美国不应该依家激怒中国，等达成贸易协议先至行动，是完全错误和愚蠢。除了被道义上的支持之外，黎智英认为令香港成为一流的城市很重要，事关美国以至国际社会，给到香港的支持越多，香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就越少，例如提供给香港一些中国手上没有的技术支援，给香港更多贸易和金融的优惠，令香港再次成为一个自由港，就会越来越多资源可以用来抵抗啊。 如果动心讲咗几百喎，肥佬 啦，系啊，都几百噶。佢以前好似好撑撑撑嘅，而家咁样去即系话佢咁样样，而家咁样让步系愚蠢，话撑撑。因为点解话阿撑撑愚蠢咧？咁啊，因为其实今个礼拜中嘅时候啦，即系早几早两日啦，咁就话金融时报就做一篇报道出嚟啦，就系话。咁啊Donald Trump 咧，咁佢就其實喺呢一個 G20 峰會之前啦，就同呢一個習近平丟咗，就讓步，就話咧承諾喺香港問題上面咧就唔會向呢一個習近平施壓咁樣樣，咁啊換取呢一個叫做係優戰啦。咁呢個問題咧，我都覺得有少少失算嘅，所以 唔係，但係我覺得咧、有少少 contradictory 喎，即係有少少矛盾喎。嗱、在 G20 的时候，表面上就听你刚才金融时报的说法，就说已经是不再就香港的问题借这一样东西成为即贸易谈判的一个的筹码啦。但是另一方面的呢，就肥佬礼我觉得都有少少意外的。 即係由呢一個嘅國務卿啊，對到彭斯啊，即係老母音彭斯啊，再跟住三四個嘅參議員啊嘅會見咧，其實你睇到個現象咧， 做鄧翻雲，其實做翻套鄧，唔係即係嘅，都知道，即係喺呢一個即係 G20 嗰度賣 Q 咗你啦。即系 有少唔好意思嘅， 有啲唔好意思，咁然之后补偿翻俾你，系嘛？嗱，因为咧 打两手啊， 你睇翻呢个国务院啊，蓬佩奥啊，打两手嘅，因为咧国务院咧就其实喺呢一个唐伟康啊，即系呢个美国驻香港大使嗰个唐伟康咧，佢而家离任啦嘛。咁佢離任之前咧，佢話踢你屎忽先嚇，即係嗰個叫 kick ass speech 啦，咁就俾呢一個即係臨別贈言啦，咁啊即係會屌鳩咧呢一個中國政府嘅，其實係，咁但係就係因為咧國務院下令，美國國務院下令吞單佢，咁啊因為其實咁啊吞單佢其實就唔係話淨止係呢一個唐偉康嘅，包括其實彭斯咧佢都要俾一俾風頭，因為其實彭斯咧佢自己本身已經一早已經準備咗好篇演說，係六四嘅關於係。咁隱隱不發，即係成個月㗎啦。其實就係咁點解咧？隱隱不發就係其實為咗呢個 G20 鋪路。咁你似乎咧見到嗱 Donald Trump 咧，佢自己口講咧就係話其實唔緊張啦，係嘛拖落去。我覺得而家我覺得好開心啊，係嘛收住中國嘅關税嚇，我非常之 happy 㗎。其實係 呢個有現實嚟㗎。 嗱佢講係咁講，但係似乎咧你而家做出嚟嘅嘢咧就唔係即係。咁松容喎，似乎唔係咁即係咁冇所謂喎，因為其實佢似乎呢即係而家吓我哋所知道嘅嘢經濟狀況嚟講呢，美國係比中國好嘅。咁但係點解即係你一見到好似 Donald Trump 好主動咁樣讓步啦，咁啊即係其實包括好多方面啦，咁就其實香港而家係啦，即係人權嗰方面係啦，隱隱不發啦，揸住呢兩張牌。咁但係同時間呢，即係其實呢一個 Wall Street Journal 一早就係講過，其實即係習近平呢即係好串柒㗎嘛，即係明明自己經濟都就嚟撲街㗎，即係其實佢都自己即係獅子開大口咁樣即係話要三個優戰要求，咁又話要你全部撤曬關税先有一傾，同埋就係話你放過華為，仲要叫你呢即係大爆買嗰度呢減磅。咁確實你見到美國呢真係讓咗步嘅，即係 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可以去咁睇，即係一啖砂糖一啖屎呢，即係所謂打兩手嘅做法呢，即係美國係靈活㗎喎。即係例如話你喺 G20 嗰度，其實好多人呢我哋聽完之後呢其實都有啲失望㗎。第一就係冇即時喺嗰個嘅新聞公佈裏面呢係直接講話提過香港嘅問題， ok， 跟住喺華為嗰度呢又繼續恢復賣返佢需要嘅嘢俾佢，亦都停止咗呢一個嘅繼續即係加關税呢樣嘢。咁當然啦，我哋話齋佢把口呢就話喂我補返啦，就係、是、其實我都冇所謂嘅，我有數嘅，即係收咗一啲 tariff 咁樣。咁但係實際上對個經濟有幾大嘅影響，同埋佢嘅選舉嘅臨近呢，即係無論政治同經濟上面呢，喂對 Donald Trump 嚟講都有啲壓力㗎喎，因為佢唔同習近平㗎嘛，習近平話曬就係即係千秋萬代大佬，而家佢習帝嚟㗎啦嘛，係咪佢話一聲令下強硬，封曬所有傳媒，成個黨政機構或者係成個嘅輿論全面一致咁同佢唱，即係打到美帝咁樣。咁啲人就民族主義上頭㗎喇噃。咁而家你睇到我點解想攞呢樣嘢嚟講，而家你睇到呢就係香港成為一張牌嘅時候呢，即係不失咪未為一件即係差嘅事喎。因為我最擔心嘅問題就係呢，你香港唔係有機會成為中美談判嘅其中一個棋子。有啲人話冇用嘅，即係好似正如即係中國外交部即時嘅回應咁嘛，好串㗎。我記得有一句好笑，即係見到肥佬禮都要同佢講，就話這麼的一個人啊，去形容佢啊，即係漢奸啊、走狗嗰啲已經係好common啦。 呢啲就係雙刃劍嚟啊！你既然話這麼的一個人，咁點解你又咁緊張咧 ？Exactly， 你真係即係你當咗佢係一個香港版嘅達賴喇嘛咁樣對付。 冇錯， 外交部嘅發言其實都係對內嘅，因為佢就係要透過咩環球時報啊、人民日報咁樣係講翻話，喂外交部都咁強硬咁樣走去回應翻外國政府對於香港事務嘅質詢啦，咁樣噶嘛？ 但係今次你可以明顯睇到，佢係好快、好強硬。雖然嗰啲嘢係老調重彈㗎啦，都係話香港係中國嘅內部事務，你唔好喺度說三道四之類嘅嘢。但係咧，你可以睇到，其實佢俾咗 tips 大家嘅。佢咁緊張，即刻發聲明， 即係話嗰樣嘢 effective 啦，即係肥佬禮做呢個舉動係足以令到咧係外交部係即刻發表嘅聲明咧，係表達佢嘅立場。無論嗰啲係老調重彈又好，或者係即係新瓶舊酒都好，但係你睇到有用喎、啊。開頭如果你真係要去討論嘅時候咧，一定會有個憂慮嘅。尤其是喺而家風頭火勢嘅時候，泛民主派，喂，究竟呢一樣嘢係幫到忙啊，定係幫倒忙啊？係咪幫忙定係幫倒忙啊？簡單嚟講就係調翻轉頭諗喎，喂，死啦老共！見到有外國干預嘅時候，會唔會更加大力揼落嚟，更加強硬嘅路線嘅？嗱，但你可以睇到喎，今次雖然你話 G 二十之後，我哋冇乜特別大嘅好嘅消息，但係肥佬咧去呢一次嘅話咧，喂，差唔多除咗 Donald Trump 以外，所有人都見雲咁滯。 嗯，就有啲啦，但系佢唔知道今日就听见埋呢个 Ted Cruz 啊，同埋即系另一位参议员啦、啊，唔知卢比奥有冇见到啦？好似又话有嘅，其实系咁，你再加埋你见埋嗰啲即系主持香港嘅呢啲，即系譬如好似即系美国行政国会吓、啊、中国委员会嗰度有见埋啊，嗰、那个咩 Jim McGovern 嘅话啦，咁其实咧佢已经系非常之重视佢噶啦，即系美国政界。 唔系呢个系好奇怪嘅，因为嗱过去嘅日子里边咧，你都系见到陈太啊、Martin 啊，甚至乎系即系年青嘅学生 讲，差唔多数够啦。嗱，即系东方，你以东方嗰个标准嚟讲，即系其实呢一个东方有东方嘅版本嘅和港四人帮啊嘛。 嗯， 系嘛？咁啊，东方港嘅和港四人帮已经去咗三个啦。其实今年已经系争啊，陈日君冇去嘅啫。 陈日君都有， 有咩？今年、啊、 有 去美国喎、啊，咁啊，咁咪去晒啦。 喂，佢攞咗个奖，就亦都发表咗演说，但系佢就冇见美国国务院或者系官方 冇见政界吓、 但系和港四人帮即系由黎智英、李柱铭、陈方安生加陈日君咧，全部都去晒美国。唔系，但系个问题系咁。事前喺修订条例、啊，你能够见咧？喺未所谓嘅寿终正寝之前咧，咁我哋起码都即系殊死一战啦，乜、招我都出啊嘛。但系好啦，喺而家喺政府嘅角度话佢已经死咗嘅事， 但我哋而家系扩大胜利嘅成果啊嘛， 冇错， 扩大胜利嘅果实啊嘛。 我就正想转去讲呢个位咧，就系你要确保美国继续系喺香港嘅问题里边咧说三道四啊，用老共嘅讲法就系、是。而你老共咁快反應啦，咁我哋進一步引證咗係 work 咯呢樣嘢。 唔係，咁呢個就去到啦，即係阿黃志文就歇斯底里喺度講，就係話啦，香港有一部分人啦，有一小部分人挾洋自重。咁呢個當然係講緊肥佬禮啊，呢、這個即係東方講嘅和港四人幫啦，係咪先？咁即係嗱，佢講呢句，呢琴日就講呢樣嘢啦，即、就、係、是、因為嗰個叫做慶祝，即、就、係、是、國慶。即係各界慶祝國慶咁嘅委員會咧，咁嘅籌委會啦嚇，咁啊即係成日同呢一個咧民陣爭場嗰、那個嗰、那個咩慶委會啊？ 你聲演一兩段黃志文講啲嘢出嚟先啦。 我啊聲演唔到啦，佢講普通話嘅，咁啊主要佢係講嘅 highlight 嚟嘅，咁佢就講。佢係講呢一個咧，即係小部分人挾洋自重之外咧，有一句説話都好引人注目嘅，就係話即係其實依法支持。林鄭月娥政府咧就係叫做咧叫做係有效施政， 其實一貫以來都係 唔係多 加多咗兩隻字啊， 叫有效 有效， 你有冇效先？問題係而家 依法施政咧。就講咗好多， 不嬲都係唔通非法咩？呢啲係除褲放屁啊！ 即係依法係多餘嘅。 啊，點啊？呢啲係 即使佢經常無法無天，不過佢依然係特登講呢一句，因為證明係除褲放屁或者係畫蛇添足，此地無銀。但係咧，今次佢加有效咧，我覺得可圈可點啊！ 咁即係而家講到就明就係話，而家嗰個 冇效咯，而家 而家冇效啦。但係咁講。如果你係以咧，即係嗰個蘋果今日嘅報導，就係話咧，其實啊，即係呢個港澳系統咧都要大整頓嘅，即係包括你見到即係呢一個琴日講嘢嘅中聯辦啦，即係黃志文又好啊，同埋黃曉明都好啦，其實呢啲人咧都要行嚇，即係張曉明都好啦，都要行埋一二邊嘅，即係佢話而家要讓路俾呢一個外交系統，外交部咧就接手啦香港問題，咁已經係去到一個好水深火熱嘅地步㗎喇，即係你港澳系統係完全唔信任，咁而家你但係即係 如果你去外交部嘅話，我啱啱諗到一個新嘅觀點，即係話呢個香港嘅問題咧， 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嗯， 而中共自己咧都系自己亲自去确认呢样嘢。嗱，以前嗱你比对一下，港澳办系统、中联办系统，嗱呢个真系中国嘅内政啦，系咪？我哋中央政府无论你话派驻呢个外交部专员又好，咁佢都系负责对外事务啫。但系你中联办同埋港澳办系统真系睇住香港噶嘛？系咪？或者系同香讲得好听啲，系同香港有呢个接触同交流啦。但系夹住噶嘛？但系而家学你话斋，已经系提升到嗰个层次，变成系一个外交层次嘅话咧，嗱，我不能够判断咧，即系现阶段系一件坏事嚟嘅，即系一件好事啊！直接啲讲就系话，因为点解咧？只有将香港变成一个国际嘅问题。我哋香港人先有保护啊！喂，如果佢闩埋门打狗嘅话，佢出去点做点做咯？可以为所欲为你咯？ 咪过去呢五年咁样 咯？喂，过去嗰五年你谂下，美国佬，我曾经我喺我哋节目里边分析过，或者其实我都系收到一啲嘅 source 就话，佢根本已经冇兴趣将香港嘅问题变成佢喺同中国嘅国力里边嘅筹码嚟噶嘛？佢反而转移咗个视线过去台湾啊嘛？系咪加强嗰度嘅军售啊，甚至乎海军陆战队去佢嘅新嘅领事馆啊，或者大肆装修佢领事馆啊，提升台湾嗰个地位啊，或者打到一杯蔡英文，喂呢啲所有嘅举措，其实睇到佢咧就系成个 focus 啊，所谓个重心咧系转咗去台湾。 嗯， 而香港嘅问题佢系真系少理，亦都系少管嘅，雨伞前后都仲有啲嘅。 啊！ 但系雨伞之后咧，你好明显睇到咧，佢系好透，即系点讲啊？ 嗯 ，invisible 啊，即系点？即系完全系感觉唔到，佢哋系有兴趣啊，忍晒型啊，屌你大佬，系咪啊？ 嗯，咁好啦，即系而家你讲嘅话，即系讲翻黄志文嗰度啦。黄志文就自身难保啦，但系佢既然讲话有效施政，即系话而家呢一个政府就好冇效啦。喂，大佬。林鄭今個禮拜先至開始恢復上朝，即係去重啟呢一個叫做係行政會議。 你哇，封建嘅字眼你 咁本身就好撚封建啦。而家香港就係嘛恢復上朝，係咪先？咁但係冇人俾面佢噶啦。咁但係喂大佬，一日就喺呢一個禮拜二就呢一個特首版，佢已經好似係整曬水馬咁樣。今日咧。又好似又翻去你个特首版，又系好 Q 多水嘛，因为见到今日阿牛嗰啲啊，阿毛哥嗰啲走去台中棺材示威啦嘛， 坚棺材 咁系啊，真系已经唔系呢一个伸缩棺材，唔系好似武龙武 指责嘅， 唔系好似武师咁样啊，屌佢以前就系武师棺材咧，我屌你真系， 以前系我哋自己做嘅咁啊， 伸缩棺材， 阿古坐紧监， 系啦， 继续， 咁好啦，即系喂大佬，即系你而家你难得翻去即系特首办，你日日都要水马，咁点搞啊，大佬？你包括你而家即系你自己一间母校，即系系咪圣家洛萨啊？ 嗯， 150周年，即系呢个校庆，你都唔敢翻去，咁你有乜嘢校啊？ 跟住 吓、啊、 南丫岛，好似话有喺个图书馆，佢走去主礼， 吓 系冇通知记者， 点解冇通知咧？ 跟住就係咁以影張相出嚟， 呢個咪就好似金正恩訪華咁樣囉。喂大佬啊，你好地地一個特首，你搞到佢金正恩咁嘅鬼鬼鼠鼠，喂你有咩校施政啊？係咪啊？即係你已經等於自己都知道自己衰啦，好似過街老鼠咁樣啦，跟住仲話叫人哋俾次機會你，係咪又係咩施政新風咧？新你老母咩？ 唔係佢蠱惑喎。 啊， 雖然已經過咗幾日呢，佢星期二發表嗰個嘅行政會議之前嗰個講話咧， 啊， 佢捉基本上咧係鬼佬嘅。The bill is dead， 佢特登攝喺嗰段廣東話裏面。我後期咧，我同人分析就係話咧，第一呢、這個人係用英文諗嘢嘅人，所以咧佢諗咗呢一個三拜四，跟住咧就揾樣嘢配合，所以就叫手中正人。當然啦，大家知呢四個字詞語咧，完全係。即係唔吻合嘅，但係佢蠱惑咗啲咩咧？我事後睇嘅啫。CNN replay， 我見到阿資峰哥咧去回應嘅，我先發覺咧，佢真係蠱惑，夠賤啊佢！ 不嬲都話呢個女人好撚蠱惑噶啦。 CNN 嗱，我冇 exact， 即係我冇 exact 嘅 wordings 啦，嚇，但係大概意思就係話咧，訪問阿資峰哥嘅時候，話佢仍然咧係對於呢一個嘅已死呢樣嘢咧，係不滿嘅，係唔夠喉嘅。而嗰個行文個內容咧， 係即係嗰句嘅嘢咧，嗰、那個三弊咧，係完全係 unfavorable 嘅，即係對我哋香港嗰個 運，梗係啦， 係唔好嘅。連 CNN 都咁做喎、啊，因為點解咧？佢攞呢一個 the bill is bad 咧，對鬼佬嚟講咧，係好呢個 narrative， 即係呢一個嘅形容咧，係好好活靈活現嘅。咁當然咧，好彩咧，就因為資峰哥 share 咗出嚟之後咧，好興之後咧，下面咧好多人 reply 呢一個 CNN 啊。好彩係咁咋，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喺咗個題已經係即係對嗰樣有影響啊嘛。Anthony 你係咪揾緊個題？因為我一時唔記得咗 呢個點樣。唔係即係嗱，咁就係呢條咯嚇。 唔係，佢係有另外一個擺喺 Facebook 嘅題咧，完全係夾咧呢個黃之峰咧話佢唔收貨咧，其實係梗嚟㗎。 即係其實佢個用心就係咁，就係話你班友其實屌喂，已經 你仲想點啊？ 你已經讓咗步啦，你咁你班友喺度小鳩氣啫，其實喺度私怨啫，其實係。 喂，但係好明顯喺個操作定義上邊，點解我哋要求係撤回？就係、是、其實立法會只有壓後。同埋撤回啫嘛，暫緩嘅意思即係話轉頭開翻轉頭，係嘛慳翻幾下功夫添， 直接二讀咯， 係嘛？當然我哋相信，即係而家喺個咁樣嘅群情洶湧嘅時候咧，政府咧俾個炮子彈佢都唔敢咁做。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咁你係咪對於你過去喺個諮詢嗰個過程裏邊，甚至呢條法例嘅本身，你覺得完全係冇問題㗎？係、嘛？我只係暫緩㗎咋，因為你咁多人係唔理解，你哋戇居。所以咧，我就嗱嗱啦 ，hold 一 hold 佢先啦。咁你個意思係咁啊嘛？對林鄭嚟講， 唔承認政治錯誤，即係咁講。 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而家嘅政府翻頭先，你 back 翻去嗰個 question 就係、是、back to your question 就係、是，喂，你覺得你仲有效管治緊？係咪立法會需要趕嘅嘢全部趕唔到啦？因為一次嘅衝擊，當然你借題發揮啦。你想借呢個機會去攞翻你嗰個民意，就係話嗱，你睇下啲反對派啊，咁樣衝擊我個立法會，衝擊完之後咧，咁咪所有需要趕嘅嘢唔好趕咯，包括公務員加薪，係咪啊？嗰啲唔好做咯，咁咪打擊埋公務員嘅士氣咯。其實佢係蠱惑噶，你睇下佢到今時今日為止，喺嗰個嘅星期二個記者會裏邊，特登用英文去插一句説話，特登即係。唔頂唔掉，覺得唔需要趕，因為立法會其實老實講，去到第二度開會都得噶嘛，唔一定喺嗰個大樓裏面噶。如果你真係咁趕嘅時候，因為佢嘅計劃咧就將所有嘢咧係拋曬俾呢個反對派孭曬佢。嗱，你衝擊個立法會啊嘛，嗰啲需要嘅撥款咪全部過唔到咯，佢就同你鬥空。系嘛？所以嗱，民主黨呢個問題咧，我覺得佢哋咧，嗱以佢我了解佢哋嘅思維咧，呢、這個佢都十五十六噶，佢變到一個矛盾嘅，就話死啦，會有一啲嘅民生議案，包括公務員加薪， 阿黃碧雲嘅難題啊嘛， 咪但係對我哋嚟講，梗係冇難題啦。 啊，黃碧雲好似好苦惱喎，好似係嘛？ 喂，你咪唔好過咯，係咪？你咪試下唔過咯。嗱，我哋就要調翻轉頭喺我哋嘅輿論戰裏邊話俾市民聽，嗱呢個政府。明明開到會、，OK， 消防系統都好快搞嘅啫。就算消防系統搞唔到都好，轉移個第二個地方開會得唔得啊？係咪真係全香港冇一個地點可以開到會啊？ 其實就係本撇啫嘛，一個本撇。然之後即係呢啲招數咧，其實對付以前泛民啦，即係阿毛哥拉布嗰啲係試過㗎啦。咁佢咪將嗰啲嘢，即係其實係關於民生嘅議題，就將佢捆綁到後面。然之後咧，即係我而家你叫，譬如好似我要你過呢、這、一個明日大嶼，你要過咗先，我先至批嗰啲撥款。 咁你唔敢拉布啊嘛？ 係啦， 你投鼠忌器啊嘛，你驚俾啲市民鬧話，哇大佬你阻咗。我哋增加綜援， 係啊， 係咪阻咗我哋公務員加薪，阻咗我哋呢一個嘅嗰啲工程計劃咁、樣， 即係將嗰啲即係 有利民生嗰 啲，即係市民咧嗰啲訴求咧，就其實就捆綁式就綁咗上戰車嗰度，然之後咧就等你敢唔敢拉布啊嗱咁樣樣咯，其實係。 唔係佢而家用翻同一個方法，係咪？就係、是、焗你。如果你。打爛咗我大樓啊嘛，OK， 我哋覺得嗰度一定要你哋問責啊，佢哋又唔好過住咯，佢蠱惑噶，所以大家要認清呢樣嘢咧，開始係要同市民大眾咧係解釋嘅，政府呢個係陰招嚟嘅，呢個係一個俾我哋踩落去嘅一樣嘢， 而因為確實我哋嘅泛民嘅議員咧，即係有溫和、有激進、有保守，咁我哋都唔怪嘅，即係大家有唔同嘅即係考量喺個過程裏邊。 嗯， 但係我哋要開始避一着就係、是、佢真係死唔開，咁你點算啊？ 嗯， 即使有部分我哋同意可以傳閲嘅，係咪？例如啦，公務員加薪咁講啦，假設啦，其中一個可以傳閲啦，係。即係費事影響到啲公務員嘅士氣啦，喺面對而家個咁嘅困局裏面，我假設咋，我同意呢、這個，喂佢都唔制，係咪？佢求其揾個反對就得噶啦嘛，你唔可以傳閲，咁亦都有道理喎，你冇理由大佬唔使開會，日後都傳閲啊，大佬，咁我選立法會議員唔係幫我去辯論，唔係我幫我質詢嘅政府，唔係幫我去睇實嗰、那個法案嘅咩咁樣，喂咁你就死噶啦。所以我覺得今次佢成個部署，所以黎智英講翻佢呢一步咧，佢係聰明嘅。佢將呢個問題變咗國際化嘅問題，等你老共咧係冇機會咧係焗住我哋嚟打嘅。 嗯， 係咪 啊？ 如果唔係咧，嗱，第一，我覺得佢而家嘅戰術好簡單，一佢會拖， 嗯， 小露面嘅，小露面，唔好增加嗰個矛盾，因為佢發覺、哦、三番四次越講越衰。越講越俾人 唔係佢而家啦，佢拖啦，呢、這個我哋固然知道啦。所以而家你連燈仔又好醒目啊，知道你係明擺明係拖嘅，就係、是、等你咧越拖越撲街，越拖咧就越大嘅代價付上。嗱、啊，至於付上咩代價，不如我哋轉頭翻嚟講下啦。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